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May it beAn evening star shines down upon you. May it be when darkness falls, your heart will be true. You won't. 就充满希望，梦回中土世界，圣盔谷里激荡的号角声已经徐徐传来。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朋友古月。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恩雅的 May it be。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一组 New Age 音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这些仿佛来自自然的声音。1961年5月17号出生在爱尔兰的大家庭当中，

但是却可以水滴石穿。相信在多年以后，也许你突然再度听起他的歌声一样，也许你会想到曾经的岁月，也许你的眼泪也会流下来。当你随便走进一家唱片店或者琴谱店，可以看到一种与古典音乐、轻音乐、爵士乐、摇滚乐等并列分类的音乐品种，叫做 New Age 或者叫做世界音乐。但是到底什么是世界音乐或者 New Age 呢？这样的范畴来怎么划分呢？最初呢，在上世纪80年代，这种音乐还并不起眼，各家唱片店的老板又不知道把它放在哪一栏里，它像轻音乐，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可又有几分古典音乐的风骨和气派。它是通俗的，可又显示着超脱的情调。它是易于流行的，但却没有一般流行乐那样的大众化。有些唱片店呢，就把它们列在类似于我们新华书店里近年新书专柜的名堂之下，渐渐的就成了气候。而后来呢，一些刊物也随之改译作新世纪音乐，这是介于轻音乐和古典音乐之间的样式，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用自然的乐器演奏的，包括一般听众熟悉的常规乐器，像钢琴、小提琴、吉他等等。其中呢，被用的最多的一方面是接近东方乐器音色的乐器，像双簧管呀等等。而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民族性、民间性的乐器，像曼陀林、手风琴、排箫也可以常听到。还有一些演奏者还特别喜欢东方的打击乐器，像小锣、大锣、钟等等。另一类则是电声乐器的，他们所制造的音响也是偏重神秘的、飘渺的色彩。第三类呢，是前两者的混合，有些唱片商在制作这三类演奏的形式的时候，还会加上自然的音响，像鸟鸣声、风声、水流声等等。因此在新世纪音乐唱片的专柜上，你可以找到许多维瓦尔第呀、莫扎特呀等古典音乐家的作品，配上了流水瀑布的声音，作为 New Age 音乐发售的。这也多少说明了这种音乐倡导者的意图，听着这种音乐让人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忘记了现代文明的喧嚣和忙碌。 往事如烟，仿佛前尘事。记忆中的小河边上，落英缤纷。我们这里听到的是《家乡的摇篮曲》，作曲江小青。很舒缓的旋律，听着似乎水乡静谧，淡淡的水与草的气味。涌入脑海中的是他们被保存了多年前母亲的摇篮曲的曲调，而这调子就像是小心珍藏的泛黄的照片，曾经的记忆涌上心头。中国的 New Age 作品，一般来说，中国的新世纪音乐采用一些中国特色的乐器，像二胡、古筝、排箫、洞箫、琵琶、扬琴、笙等乐器，将每种乐器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搭配得恰到好处。有时是潺潺流水，有时是轻快鸟鸣，也都是弥漫着略带神秘感的闲情逸致，而旋律清幽抒情，把人带入到清新宁静的意境当中。听了许久的音乐，心里有点排斥非自然的音效，所以选择了这首木吉他。其实呢，它是改编自周董的歌《甜甜的》，改编后的作品叫做《时间旅行》，暗不真名的演奏，就像心会飞扬的歌。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一部影响几代人的世界经典，一部关于残酷战争与美丽青春的动人史诗，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4月13至16日将迎第四轮演出，揭幕国家大剧院歌剧节2018。国内实力创作团队倾力打造，指挥家吕嘉直棒，男中音歌唱家张扬、刘松虎携手靓丽华人女歌唱家，以响彻在白桦林里的动人音乐致敬消失在战火中的花样年华，详询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下午天空云量减少，北部山区还有可能出现零星小雪或雨夹雪。午后持续五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7到8级，风寒效应明显，天气寒冷，请大家注意添衣保暖。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阴转多云，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到8级，最高气温1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日前，中国杂技团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巡演，中国杂技团匠心技艺万里行正式拉开帷幕。他们将在88天的时间里走过40座城市。此次巡演将赴黑龙江、内蒙古、浙江、安徽、四川、云南等18个省自治区的40座城市演出40场，演出内容是以首都文化为背景创作的杂技剧《嗨北京》，演出超过2000场的旅游演出秀《天地宝藏》。这两场演出的节目为适应巡演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难度并没有降低。《天地宝藏》由原来旅游驻场演出的60分钟内容版本升级为90分钟。为确保演出的品质，中国杂技团特别派出以40名金小丑演员为代表的主力和国内优秀青年骨干演员共同执行巡演任务。老带新，传帮带，让优秀青年演员从金奖演员那里学习和传承优秀传统。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在春天里，一切都有着生末的时段，人们想象着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开始，一年四季，冬去春来，夏繁秋收，用 New Age 来形容季节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作品叫做《孩子们的祝福》，是一首非常有名的 New Age 作品，也曾经在古典也流行中多次播过。这首作品它的制作人是一个很年轻的女孩子，叫做戴妮，她创作的时候还不到20岁。音乐由清纯流畅并极具感染力的钢琴演出那种平静的平和的